第138集，认错人了。 灯火跳动，夜色渐深，回寝宫之前，监察处有人来报。 圣上，黄浦城新上任的县令在本地发现了一种长相奇怪的果子，这果子通体艳红，娇小可人，当地人称呼其为红灯果子。 顾元白猛地抬起头，眼睛发亮。 黄浦城县令有感圣上生辰，又想起反腐一事，便认为这是天降的神果，因此也就上禀了上来，急忙运往京中。只是这红灯果子颜色艳丽，鲜红如火，恐怕是有剧毒啊。 这东西应该就是番茄了。 番茄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但是现代时曾有专家在1983年挖掘汉代古墓时发现了番茄种子，只是这番茄种子谁也不能确定是汉代流传至今的，还是盗墓贼或是运输过程之中不小心掉入其中的。因此顾元白也没有抱有今生还能吃到番茄的希望。此时陡然得知可能真的找到了番茄，顾元白压下欣喜和激动，立即下令 拿来给朕瞧瞧。 监察处的人呈上来了四五个红灯果子，顾元白一眼看去就认定这必定就是番茄。公事为他戴上皮手套，顾元白拿起一个番茄摸了摸，呈上来的这些果子都经过层层挑选，表皮圆润，红艳鲜活。他让人拿了个碗来，手中用力，番茄便爆出了嫩肉和酸甜的汁水，香味浓郁，微微泛着酸气的味道，让人不自觉口齿生津。 这几个番茄比现代的番茄瞧上去小一些，味道倒像是没变的样子。 顾元白放下番茄，让人摘下手上的手套。 这些红灯果子其中一半留作种子种植，另一半送去太医院试毒，等确定食用无害后立即前来通报朕。 是。 顾元白洗了洗手，拿着碗里那个被他捏坏了的番茄还有番茄汁，悠悠叹了口气。 拿去扔了吧。 这真是在这个时日最大的一个惊喜了。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虽然不能吃，但顾元白心里知道这东西十有八九食用无害，而一旦无害，这酸甜可口，即可做汤也可做菜的东西，只要产量跟得上，很快就能搬上老百姓们的餐桌了。 番茄真是今年生辰收到最大的礼了。 圣上收到了红彤彤的吉祥果子，而和亲王则是在两日之后的傍午收到了西夏使者送上门的一份特殊的赔罪礼，一个西夏的美人。西夏的女人漂亮，漂亮的都被写进了许多的文章和诗句当中。送到和亲王府之中的这个尤其美，簪花修容，粉颊两面胜比花椒。这女人是被和亲王府之中的门客王先生带来的。 西夏的使者说这是给王爷的赔礼。 和亲王脸色沉着，坐在高位之上。西夏的女人抬眼记下了她的样貌，行礼起身，腰肢柔软。 给本王的赔礼，他为何要给我赔礼？ 听说是西夏使者曾经冲撞了王爷，因此心中担忧，特地前来赔礼告罪。 我怎么不知道西夏使者曾经冲撞了我？送回去吧。本王没兴趣。告诉那些西夏使者，别乱动什么不该动的心思，拿一个女人来贿赂本王，他是想求本王做什么？要是真冲撞了，那就哪里亲自上门给本王说清缘由。哼，躲在女人后头算什么好汉？退下。王先生，你也最好醒醒神，别什么样的事儿都答应，什么样的人都往本王身边带。你要是拒绝不了美人，那这美人恩你就自己消受去吧。 说完，和亲王袖袍一挥，大步离开了厅堂。王先生面色不改，他微微一笑，转身对着西夏女子道： 哎，请回吧， 西夏使者们在今日早上总算是将大恒的礼仪学到了手，可以随意进出明生驿了。但在当晚，刚刚送去的西夏美人又被灰溜溜地送了回来，这对于向来骄傲于西夏美人扬名中外的西夏人来说，一口气不上不下，只觉得比学习大恒的规矩更要来的羞辱。李昂顺坐在桌边，面色阴沉不定。 这个和亲王将我关在这里十几日，结果如今他是完全将我忘之脑后了。 西夏美人低着头不敢出声。李昂顺越想越是脸色难看，他握紧了手，冷笑一声。 哼，那你可记得和亲王的样貌？ 和亲王面容俊朗，英俊非常。 英俊非常？ 李昂顺的表情微微一变，他想起了那日在马车中看到的半个下巴，还有撩起车帘的几根手指。 就这种模样也称得上俊朗与英俊非常？若说是俊美我还会信，但怎会有英气啊？ 他被关在明生驿中苦学规矩的这几日，烦躁非常时总会一遍遍想起马车上那人居高临下的样子，只要一想起便如同卧薪尝胆一般，就可以忍受着不耐和羞辱继续学着规矩。他每当忍不下去时，便去想等出去之后如何当面羞辱的和亲王下不来台，谁曾想和亲王却完全不记得他了。西夏皇子在烛光之下阴着脸。 他让我亲自提礼上门赔罪，那我明日就亲自去一趟。 第二日，西夏皇子亲自提礼上门致歉，却被和亲王拒见了。 阁下来的实在不巧，咱们王爷今日有事，一早就说了，不见客。 李昂顺面无表情地将厚礼放在身后的属下手上，正要转身离开，脚步一顿，想起什么一样，同门房问道： 和亲王以往可曾征战沙场？ 王爷是曾征战沙场过。 这征战沙场的人啊，很多都会留下暗伤的。 哎，可不是，还好我们王爷身子骨算得上好，即便是受了些伤也很快便能养起来。 李昂顺觉得不对头了，他皱着眉，眼窝深陷。 啊，这个不好养吧？ 那倒不是，不要吃一吃，咱们王爷这就足够了。 李昂顺眉头都皱成了山字。 难道是人不可貌相？在马车上看起来瘦弱无比，实则威武壮健非常。 西夏皇子总觉得哪儿不对，他带着手下走人，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了楚卫。这个官员长得俊美，很得李昂顺的眼，脑中灵光忽然一闪，李昂顺突然想到那马车上的人必定与楚卫有些关系，他嘴角冷冷一勾，吩咐左右道： 去给我查查那个叫楚卫的大恒官员，他的府邸是在哪里？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